好啊，继续啊，咩十大重返嘅面相、啊， 面相啊，啱啱咧冬头啦，上个礼拜啦，咁、样做嗰集讲加州嘅呢、這个彼得森啊杀妻案咧、哇，嗰条友真系贱到无伦啊！戰男咧，我哋都講過幾個啦，之前嚇咁 你係針你係針對戰男嘅啫，好似講下戰女得唔得？ 戰女啊，係咯， 慣咗嘛，見到你哋咁啊，聯想起啲戰男，唔係啊，呢個真係咧戰中之戰，我覺得佢，哇，衰到咁嘅個老婆大肚淋登八個月，佢都落得手嘅，咁啊殺咗佢不特止啦，仲斬手斬腳斬頭掉落海，最後咧就母子都浮上呢一個海邊咁啊。跟住咧，先至叫做比較多少少證據去捉拿佢歸案嘅啫。咁啊，之前咧發覺佢咧其實大話連篇，啊講盡好多大話，仲要咧殺妻之前咧就溝定另外一條女，咁啊唔知攞嚟係補上啊，諗住定係點樣啦？哇，邊有咁鬼賤格嘅人㗎？跟住同嗰個第三者講盡大話，嚇、原來佢未殺妻之前已經話，我老婆已經唔見咗啦咁樣。咁有冇啲咁嘅人嘅咧？呢、這个人嗱，我哋睇下佢个相啊，咩事咧？佢真系生错喺边？ 咁多个， 佢最市正系咪咧？ 系啊，咁多个钟佢最市正，可能受套西装影响啊。 唔系个样都市正啲嘅， 相对佢有啲佢行出嚟，佢成六尺噶嘛，都即系你见到佢都仪表堂堂嗰啲噶。 系啊， 但系有冇留意一样嘢咧？个个都一模一样，对耳仔都系 系啲耳仔好细， 冇一个耳仔靓嘅。 系啊， 系啊。即系耳仔，即系证明呢啲人冇福分咯，啊！即系唔死都会坐监嘅呢啲人，基本上好啦，睇下佢嘅样啦，咁啊头发啊剪过啦，好明显啦，新剪啦，发型师都唔错啊，剪得啊，咁啊 讲马咩佢咧？ 真系几剪得 几好。咁啊睇模式啊， 啊咁啊，我跟住咧就睇佢呢个咧最主要就睇眉同埋眼。 系啊， 嗱你睇眉同埋睇眼嘅时间咧，你又要望一望啊，就系、是、啊。佢旁眉咧，真係係相對係短咗，你覺唔覺？ 短過隻眼咯， 係啦，短過對眼啊嘛， 短啲啦又係， 短咗少少喎，又係眉粗喎、啊，眉粗啊，再加埋咧就係、是短，咁都係啦。首先短嘅時間咧就話咧，喂佢諗嘢咧就係好短啦，即係唔會 短視， 係啦，即係佢唔會諗佢諗嘢咧就諗得好長遠嘅嚇，佢諗到嗰樣嘢就係嗰樣嘢做咗先啦。咁佢呢對眼咧，我咧就叫做招積眼啊。呢種人咧，我相咧，佢對眼咧配合埋佢個鼻啊，同埋佢嗰個頸骨咧，呢種人咧，我唔會同佢做朋友嘅。 係 係 呢，因為呢種人好難相處啊！佢老婆唔知點解嫁得佢落嘅呢種人，真係 靚仔啊嘛，貪佢可能。 哇，其實你話佢好靚仔，我又唔係。 又咪好咁，即係男人嚟講，算係咁啦。 唔係，我應該講咧，喺頭先嗰堆， 唔係比頭先嗰堆反，你用正啲咯， 以反比反， 是正啲咯， 以反比反啊，就啊， 可以。咁我哋唔識睇面相嗰啲，就俾佢呃到噶啦嘛。 都唔係啊，即係我如果我係女人，我唔會揀佢咯。 咩？ 因為呢種男人咧，就太過蠱惑啦。啊，雖然 一張相就話你蠱惑， 雖然話咧，所有外國人都係眼深鼻高，但係咧佢呢個深咧唔係普通嘅深，係留，因為留意一樣嘢咧，佢眼深得嚟之後咧。佢係嗰個眉毛啊壓住目啦，跟住咧你再睇多一樣嘢，佢圍佢有紋啦，再加埋咧圍住成對眼咧都係黑咗嘅。 係咯係咯，我見到係。 圍住成對眼都係黑咗。 都係黑咗嘅，咁即係證明咧佢呢個心咧都幾深下嘅，佢對眼咁咧先至咧你會感覺到咧啊黑好似黑眼圈咁樣咧，圍住成對眼都係黑咗嘅啊！呢種人咧呢種眼咧我。仇視心咧係好重 的， 咁啊即係佢咩嘢都可以仇視你一餐。 哦，但係會唔會擺得好埋嘅啫？ 喺佢呢對呢對眼就睇唔到佢擺得埋，但係咧個問題就係咧，佢眉與眉之間咧都係窄嘅，相對係窄嘅， 心孔狹窄嘅， 心孔狹窄 係 啦。咁佢就啊，但係好得意啊！你留意佢下巴唔錯噶。你睇到下巴幾好噶， 下巴算即係唔係短咯， 同埋咧見到下巴有少少隆起嘅向前啊。咁嗱呢一種人咧，如果佢唔係走歪路咁計咧，其實唔錯噶，佢都叫做係有福噶，係有福噶。但係好慘一樣嘢咧，佢個嘴明顯係向下兩邊耷嘅。 係啦，我就見到係啊，佢個嘴好明顯喎。 我都係噶， 你唔下， 唔系佢好 下啊嘛， 佢好明显噶，系啊，两边啊，系啊， 你一睇你个嘴就知道你中意吹水噶啦，系啊， 好咯，系啊，我唔做啦， 唔做咩？赞紧你啫，做我哋都 心 狠 杂， 做我哋都行唔吹水嘅，点做啊？系咪先？ 兜啊你，继续兜啊！ 我冇兜过，佢嗱佢咁样咧向下型个嘴嘅话咧，呢种人咧又系都系嗰句小心 啊 啊佢叫做咩？叫做有句成语叫做咩？叫做口蜜腹剑， 口蜜腹剑， 口蜜腹剑系啦， 即系氹你氹得好叻。 系嘛？即系佢可以不惜一切啊！佢把口啊，点好口甜说话系咁样不惜一切啊！佢讲一啲啱你听嘅说话， 但系收埋把刀。 系啦，冇错啦。其实咧，佢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标喺个心里边吓，同佢把口所讲嘅嘢系唔相同。咁呢種向下耷嘅嘴咧，係我哋好危險。嗱，向上上嘅嘴咧，都可能叫做少女藏刀啊。 係， 但係向上上嘅嘴少女藏刀嗰啲咧，就係你會睇到嘅，佢嗰種嘴咧係似一個小丑，似一個小丑。但係咧向下耷嘅嘴咧，我話你聽，你從來有冇見過人向下耷嘅嘴喺度笑嘅？ 冇啊，冇啊。 向下耷嘅嘴係笑，小丑就向上啦。 係啦，但係向下耷嘅嘴係笑咧。如果你看得到佢样子是笑，但系留意到原来佢嘴向下耷嘅，哇！ 咦，系咪笑面虎啊？真系 啊？点解你冇嘅？ 因为我以前有个老师都系咁，佢个花名叫笑面虎。 呢种真系笑面虎啊！ 系 呢种笑面虎咧就好阴湿嘅对住你，但 系系啊， 即系头先我讲嗰啲咩就口蜜腹剑啦，啊把口咧就讲到话好好咁样，跟住咧你就死啦，喺背后谂紧点样整你。 系啊， 所以咧一个人笑咧留意佢几样嘢，佢笑。佢露唔露齒？ 係啊，露唔露齒？ 佢笑，我究竟係向上定向下嘅？向上好正常嘅。如果見到佢笑嗰時候向下嘅，啊，咁呢種啊笑面虎啦，再加埋咧就係，如果佢笑嗰時露齒嘅話咧，啊，咁個個笑都露齒啦，又要留意佢啲牙齒啦，係點樣啦？如果笑嘅時間露齒，你見到佢，淨係見到上邊啲牙齒，見唔到下邊牙齒笑。 係有啲係咁嘅。 係啊。 即系咩？ 假笑， 假笑， 系啊，啲虚伪嘅人嚟，虚伪嘅人嚟啊！ 喂，俾多张佢后期嘅呢，头先嗰张系佢未入狱噶嘛？呢张 喂， 就 样都变埋啊！ 入咗狱之后，我哋因为嗰日我同阿艾丽丽都研究啊，点解佢个样好似前后好似好唔同？ 系咪搵人顶咗包啊？ 但系系佢嚟嘅。 嗱，有少少位睇到嘅，就系眼嗰个眼圈位啦，睇到啦，眼圈位啦。嗱，如果你呢个眼咧就睇到啦。就是左邊那隻眼呢它有那種叫做火輪眼， 對，我都想講， 但是這個火輪眼呢，有得到一件事，它已經沒有火在這裡，但是見不見到裡面一點點一點點白白的樣子，這種就是命運坎坷的眼，這個 好像水，哪 裡 有點點 在眼球裡面， 這樣看到 眼球 這裡啊，這裡啊， 咁呢啲咧就係佢條命坎坷，即係咧出咗事之後咧又唔同咗。嗱呢啲唔係燈光打落去嗰種啊，你望到嘅，你見到仲有咧有條紅筋咧喺佢眼側邊㗎。 哦，好似係。 係啊。嗯。啊，咁啊呢啲全部，咦仲有啊紅筋上邊咧見面都旁眉好似破咗少少㗎，係咪俾人打喺監獄裏邊？ 俾人剃眼未啊？ 會唔會啊？會俾人 打。 我諗唔會剃咁少咯。但佢右眼咧，好明顯耷得好緊要，有冇關係？唔係，同埋左右好似又唔對稱。 又係唔對稱咯。嗱，頭先睇嗰張好啲嘅，而家睇呢張咧就可能即係判咗刑之後又唔同啲啦。咁又係明顯見到兩邊係唔對稱啦。咁嗱，佢呢個心理變態咧就同頭先嗰個唔同嘅。頭先嗰個咧就真係話殺人啊、肢解咁樣啦。啊，咁佢呢一個情況咧，佢又唔係㗎，佢又唔係有個鋪人，佢係有目的嘅。嗱，呢個人你睇得到啊。佢做嘢好有目的嘅，佢成條鼻梁啊一直落嘅，見唔見到啊？佢做嘢好有目標，好有目的。 頭先好似有一個人係咁，有個重犯，係 啊， 頭 先我哋睇 有個重犯又係咁樣 嘅，睇緊係啊 張 志強， 張志強咯，又係咁咯， 又係咁樣啊， 個鼻好直啊嘛。 上禮拜五嗰集 係啦，上禮拜五嗰集 咁樣，佢就本身嚟講，佢鼻梁咁樣直法咧，就即係話代表咗佢即係做嘢好有目標，好有目的去做。 我直頭啦， 佢唔會好似頭先阿達馬咁樣咯。 哇！未到聖誕節攞定 license。去24、25出海，跟住原來咧就殺妻棄屍，哇！真係呢個人，真係老婆未失蹤已經同條新女講話，我老婆失咗蹤，你係咩人嚟嘅？呢啲人真係好有部署。 幾多歲啊？ 几时嘅相？即系嗰阵时啊？ 而家呢张相？ 依张相应该差唔多四廿几噶啦。 四廿几咁啊，恐怖啦！ 三十几、四十几。 嗱，你见到一样 范氏嗰条三十咯。 佢有条，佢有嗰条笑纹咧，即系两边法令出咗啦，两边法令出咗，但系咧法令咧啱啱变嘴唇嘅啫，你见唔见啊？落唔到去噶。 嗯。 你落唔到去啊？嗱，呢下就惨啦。你有法，如果你四十之前出咧，就唔系一件好事。 嗯。 但系四十之后出咗法令咧，但系法令咧。竟然咧去到嘴唇嗰位咧就停咗，入嘴咧更加唔可以入咗，是非多添啦。但系咧而家喺嗰个位啊停咗就惨啦，即系话佢咧啊佢嘅人生咧就喺四十岁呢度咧就基本上咧 玩 完，唔好话玩完啊，就已经去到一个叫做唔会再有机会去。 你知噶？你知唔知佢已经系判咗呢个死刑噶？ 系啊， 但系佢排咗十三年，佢而家未死啊。因为加州咧九年嚟咧都未执行过死刑，咁佢零二年咧就被判死刑噶啦。 系， 而家系零二年啊，而家一五年啊， 系 坐咗十三年监啊，等死嘅啫。 咁但系等死， 但 系会 不断上诉咯。 唔系咁， 但系佢都系死噶。 咪系咯？ 点解咧？因为咧佢人中唔靓啊嘛，佢人中咧系调翻转咧，佢人中系突咗出嚟。 死嘅意思，你意思系点样？ 佢都系 我都会死咁佢。 唔系，即系佢嘅意思，即系话佢而家又唔判死刑啫。啊，佢都喺个监狱里边死嘅，始终都。点解咧？因为佢个人中出咗问题。啊、人中佢人中咧系调翻转，人中凹落去嘅，佢人中系好突嘅，你见唔见啊？ 嗯， 啊，佢整体成个人中咧系好拱出嚟嘅，唔知道以为俾只蚊针咗下咁样。 咁样唔好噶， 梗系唔好啦，系啊，你人中咧系中间一定要凹，系啦，要深爱嘅人中心。 俾个镜嚟啊，唔该，讲笑 啊，佢个人中咧就做唔到呢样嘢啦，佢成个人中好似真系话成日真系俾只蚊针咗下咁样。 嗯， 系。咁所以咧佢佢而家幾歲啊？ 而家就四十，同我差唔多大咯。 哦，得啦咁啊！啊，佢有機會真係根據佢 同一年出世 啊。根據佢呢個面相咧，佢有機會五十一歲捱唔過啊，有機會。 我會撐撐過佢啊！ 有機會唔過五十一啦，因為咧，尤其是男人咧，男人咧就人中咧講緊五十五人，所有男人咧五十一咧就僅有一劫嘅。个个男人都有噶啦， 系咩？ 女人 咧，是男人系特别啲嘅。 咩劫咧？ 啊，咁呢个劫咧就视乎有几重嘅啫。 哦， 但系而家佢呢个人中生得咁差咧，佢五十一呢下好难 過。即系呢个劲劫啦，即系应该都大劫， 都好难过。 同埋咧，阿古安又系好似耳仔又系麻麻地嘅，啲 个个都 系咯，个都系， 个个都系耳仔， 真系冇一幅 高低耳添啊， 咪冇一幅份啊。 冇啊，冇福分 啊！佢岩蚕啲啊，啲边咧，仍然咧岩蚕啲啊。 系啊，同埋佢黑咗，系咪入咗坐监做得苦工多？黑咗。 咁啊，呢个唔奇啦。 真系唔知啊，呢个。 咁啊，起码即系，哇！但系嗰阵时，即系会唔会真系有好多人俾佢呃？因为佢都嗱，因为咁讲，佢啲朋友啊嗰啲咧，都话佢冇乜嘢，即系同老婆之间又唔见佢话成日闹交啊嗰啲嘅，好似都冚得几密嘅，即系佢老婆嘅屋企人咧。同佢一起找老婆噶嘛，最初，即大家都当佢自己人嘅，即系唔会话，哎，你行开啦咁样嘅，即系都对佢 OK 嘅，可能个感觉都、OK。 佢样呃到人啊嘛，你明白？ 但后屘就先至知佢原来咁 PK 嘅， 系。 咁周海亮初就系咁样揾阿爸阿妈嗰阵时候，都冇人谂住系佢啦，系咪先？佢自己唔爆。即系呢啲人有铺排噶嘛，真系， 佢样呃得到人噶嘛，好似啊我咁样呃到阿花家姐咯。我今次唔讲佢，又话我针对佢， 咪咯，快啲氹翻我啊！好啦，喂，讲下啲咩啦？讲咗咁多男性啊， 男相 又好似点解好似唔系几公平嘅？ 女嘅 都好多嘅。 开下花家姐张相唔该。 虽然就 系呢张系花家姐， 数量上少好多。 其实唔系少，系你拣得少啫，我觉得。 唔系，咁女杀手一定少好多。一定系男， 呢个好想讲，呢个好出名，妈妈嘴咖啡。 系啊，呢个你嗰时有份讲噶喎。 有妈妈嘴咖啡啊， 谢依涵 啱啱判咗刑，佢又上诉，系好似系咪？ 系啊，喺台湾咧一个好都好多人啊讨论嘅一个 百里香 女嘅被告啦，咁啊判咗谋杀罪名成立嘅，咁就杀咗佢个契爷啊嘛， 契爷同契妈啦，系啦，唔知有冇契到咩咧？通常你都講個契爺 契家 契啊契啊契咗咩噶嘛？通常都係咁樣講。 咁就話佢係為咗錢嘅啫嚇，純粹為錢。但係喂，呢個算係好眉好貌啊！ 你 即係外國人中意呢啲樣。 殺眼嬌就好眉好貌。 同埋呢啲係咪叫鳳眼啊？ 喺呢個係叫單鳳眼。 單鳳眼 係咯，一邊 就 好似 係 咯。 係啦，呢個叫單鳳眼。係咯，單鳳眼咧就嚴格啲嚟講咧，都可以話係一啲叫水性楊花嘅。但係佢個水性楊花有少少唔同。丹鳳眼水性楊花咧，就係話佢會唯利是圖， 会睇利益去死性良方。 你单逢眼咪即系两只眼唔同啦，右边嗰只系单逢眼。 唔系，其实佢佢系鸳鸯眼，应该咁样讲。但系佢其实佢严格嚟讲，你而家见到露出嚟啲只系单逢眼嚟嘅、嗯。另外嗰只咧，其实佢系耷翻咗落去啊，即系佢系单逢眼本身，但佢单系起唔到啊，嗰下。所以特登咧都揾頭髮遮一遮噶， 係啊，佢依邊呢只啊嘛，呢邊呢只啊嘛， 佢特登揾頭髮遮一遮。 呢只就好明顯噶啦，係咯， 嗰只好明顯係單鳳眼啊嘛，啊，咁啊，你啊，如果兩隻眼唔對稱咧，其實已經好慘。你仲留意到一樣嘢啊，佢呢個單鳳眼，再加埋佢係單眼皮，再加埋咧係鴛鴦眼，再加埋咧係有少少鬥雞眼，咁、嗯、啊留意。 係， 好似好多問題存在。 係啊，大部分嘅眼咧就嘅問題咧，佢存在咗喺呢度啦。跟住咧，啊，頭先講嗰幾樣嘢，首先講單鳳眼就係一種叫做有肌心嘅水性楊花啦，維利仕途嘅水性楊花啦。但係嗰邊隻眼咧就即係破咗啊！佢原本係單鳳眼啦，破咗啦嘛，啊，破咗咧就我哋不能夠用其他眼嚟代替話呢隻眼係咩眼，因為佢本身都係單鳳眼，只可惜破咗，咁樣就慘啦。佢呢個破咗單鳳眼嘅時間咧，佢想去做一啲好有肌心嘅水性楊花， 做唔到。 不能够好顺畅可以做得到了、啊、但合理的即是你等于你少少破相，你原本你好靓女的、啊、想想过有钱佬的，你有少少破相，我有钱佬不喜欢你有少少破相， 是的、 啊嗯啊、所以变了很多东西完成不到、啊、再加上他这堂来呢本身呢就应该是柳叶眉， 但很明显是修过和 修过画过，但是他形状都会、嗯、是的，即本身他眉骨嘛，跟眉骨去看的嘛、嗯，佢應該係柳葉眉嚟嘅，但係你有冇留意到啊？呢行柳葉就算收過好乜都好啊，你有冇見到亂七八糟嘅？你覺唔覺？ 比較亂啲啊，唔齊啊，唔齊啊，本人生得唔齊啊， 想收都收唔到咁樣。 生得唔齊 啊，係啊， 雜亂無章。 雜亂無章啊，咁即係話咧，其實咧，佢個人咧都係有啲思緒混亂嘅。嗱、嗯，咁如果你跟翻佢案情講，個思緒混亂唔出奇噶，因為佢自己大家知道啦啊。佢係因為攞到嗰嚿錢，即係有筆錢俾佢炒下股票啊，嗰樣嘢噶嘛啊！咁當你無端端我喺間咖啡店度打緊工，跟住無端端有個阿契爺俾幾嚿錢你炒下股票啊，喂，你個心都亂啦，係咪先？哇，大佬啊，錢嚟噶嘛？好啊，咁樣啊，跟住咧係咯，佢唐眉咧中間咧，其實好明顯咧，我都覺得佢掹過嚟，係佢掹過眉嚟㗎，佢應該相對咧呢個位咧已經叫做窄㗎啦， 嗯， 但係如果佢再加埋掹過咧，其實更加窄。 即是又是心胸狹窄， 心胸狹窄咁样咧，就同埋咧又系一种都系嗰种城府心啦。吓、嗯啊，你见到佢个鼻咧，你见到佢鼻好得意嘅，佢嘅鼻咧就鼻头系有肉嘅， 系 鼻头有肉嘅，但系见到佢啄咗向下啄咗， 系系 向下啄，即系嗰啲好似鹰鼻咁啊， 系啦系啦， 呢度向下啄咗。 吓，咁呢种人咧，佢嗰、那个野心好大。 嗯，這個聽過，鷹鼻的 野心，他野心很 大，好像都是一個 common sense、 嗯、最慘最慘的鴛鴦都很重要，他野心大，但他有時候不成功、嗯、本來酒粒這件事呢，其實酒粒這件事呢 對女人來說可以是利可以是弊的，利呢就可以幫助他成功、嗯、弊呢、啊、也都可以因為這個成功就令到他、損失更加大，酒粒呢樣嘢，但係問題咧，佢嘅酒粒咧就古怪啦，一邊酒粒。 係咯，佢好搞笑，同隻眼一樣，佢又得一邊咁樣。 一邊酒粒。 係咯， 佢連笑咧都係鴛鴦嘅。 係啊， 咁即係證明呢個人咧，其實咧表裏不一。 嗯， 整個人都表裏不一嚇。但係佢最嚴重、最嚴重咧，其實阿謝依涵咧，佢最嚴重並非係呢幾樣嘢， 嗯， 就係佢呢個方形嘅下巴， 嗯， 國字面。 係啊。佢完全係方形嘅， 完全方形咯，所以頭髮遮住嘛，企圖。 係啊，佢希望就可以遮住兩個腮啦。佢嚴格嚟講，佢真係以後見腮。雖然我見唔到對耳仔，但佢一定係以後見腮嘅。咁、嗯、呢個一定係反骨嘅。咁即係話咧，如果假設性啊，咁樣啊，嗰、那個教授啊，啊，嗰、 嗯 那個教授佢係、 嗯、 真係 俾佢殺嗰、那個， 係啦，俾佢殺嗰個真係包養佢咁計啊。而家當係啫，大家都唔知係咪啊，真係包養佢嘅。啊！佢可以殺翻佢轉頭嘅，咁啊呢個已經係好明顯一種啊衰以後見見衰啊嗰種反骨啦。再有，但係曾經有一個傳聞咧，係佢夾埋阿教授一齊噶嘛， 係啊，傳聞啦， 殺佢老婆啊嘛，殺佢老婆，跟住後屘佢就再殺埋個教授咁樣啫嘛。如果係咁樣，更加睇到 更加佢反骨啦， 睇到佢呢種反骨嗰種心態啦。其實啊，佢哋兩公婆都當咗係契女咁樣噶嘛，喺咖啡店對佢好好噶嘛。咁啊，即係呢種面相啊，其實女人咧生到呢種面相咧，其實佢原本係比一般女人咧成功機會大。我唔係講作奸犯科，佢做事比其他女人成功機會大，因為佢並非係靠純粹係靠嗰個美色去做嘢嘅。逢係呢一種咁樣嘅國字面啊，呢種方形下巴人咧，佢做嘢咧會得到人哋信任多啲。但係個可惜嘅問題上面咧，因為成個人咧兩邊面係唔對稱，根本佢就走歪咗。佢走歪咗，咁同埋就係 表裏不一， 表裏不一啦。嗰、那個心胸又窄啦，同埋貪心咯呢樣嘢。 不過都有個講法，我自己反而幾信，就唔係佢一個人做，我覺得好難。兩個人一齊喺個咖啡店搬出嚟，呢、這個老人家咁樣搬出嚟，我覺得即係如果咖啡店入邊嘅人冇合謀咧，我就唔係好信咯，冇串謀。 如果你再睇翻案情裏邊咧，睇到咧好多證據，睇到例如燒車啊嗰啲咁嘅證據啦，咁都我都覺得咧，其實咖啡店都有人咧，我唔好話有份做，可能係有份處理屍體， 係咯，知情咯， 知情啦，有機會啦，咁但係我亦都有少少傾向係可能佢同嗰個教授係一齊夾粉想殺佢老婆，我有少少傾向相信呢點， 但反而俾佢殺埋， 係啦，跟住之後殺埋佢。 不過我覺得佢都好鬼死天真嘅，佢殺完人之後即刻咧又易曬容走去攞錢啊嘛， 佢邊有易容啫？ 咪易容即係整啲 笠個假髮，戴個口罩又當易容， 我咪就覺得好天真咯，佢做嘅嘢好似好幼稚咁咯， 係 咪咯？個相係咪睇到 好容易冇戴口罩，笠個假髮咗，戴副太陽眼鏡， 戴太陽眼鏡嚇，就扮個即係阿婆啊嘛， 跟住咧就走去攞著。张身份证咧就走去攞钱啦，你系银行职员都唔会俾佢。 唔系，我就系话佢天真娇啊，佢系咪？其实呢个相睇唔睇到佢天真咧？ 呢个唔系呢个相咧睇到一样嘢，就话咧见唔见到佢啲眉毛系乱晒龙噶嘛？ 哦， 佢根本佢 思想混乱系啦， 佢思想系混乱，佢当时杀咗人啦，佢都系谂嘅，系佢系唯利是图啊，又佢想攞钱咯。佢想攞錢，跟住唔好理啦，搏一搏啦，試下啦，啊，笠個假髮， 好失敗嘅罪犯，我覺得 可能唔認得咧咁樣。但我覺得佢都唔失敗啊，佢起碼嚟講，佢都到而家都冇一個好真實嘅證據證明到佢殺人，係咪？ 咁啊睇下佢點啦，之後嘅命數 啦。佢包裝得都唔錯嘅。 佢而家都好大件事啦嚇，即係睇下佢嘅命數點啦。咁我哋翻嚟咧就仲有好似一個係咪？ 係， 仲有一個啊，邊個嚟嘅咧？我哋翻嚟再講。 一樣好重要就係飛咗啊！王 Sir 最唔中意嗰個，係 啦，一腳踢咗出去啊！ 真係花家姐已經踢走咗佢啦。 今集題目咧係阿花家姐指定要阿上官師傅講。 哦、 本身原本的題目花家姐很想聽，花家姐說今天我不在這裡，不如下次 幾壞，你說這些主持人什麼主持人來的，自己不在這裡又不讓人說， 臨時就要上官師傅轉個題，都是花家姐自己想聽，她永遠選擇自己喜歡的。 你假設我們三個人行下山，我突然間不見了，然後你周圍都找不到我，以後都找不到我，一輩都找不到我，那你會怎樣？ 有去咯， 有去咯， 有去咯，不是怎樣？ 死嘢啊，成日講我壞話，看住嚟啊，我唔係就咁算。看住嚟啊，我唔係就咁算。 我哋呢個 Radio 99咧，幾時都係賣大包嘅。本來咧就十大重犯，而家俾夠一打大家。 花姐，你 嘉怡， 你唔知你咁嘅年紀冇嚟未睇過啊？嗰啲頒獎禮啊，話十大乜乜金曲，通常十二首噶嘛。 分豬肉獎 係啦，我哋啲重案都要即係重犯都要分豬肉， 因為其實太多啦。 佢唔滿意啊，費事佢嚟揾我尋仇。 所以我哋讲埋佢系啦， 佢话你唔加我落去边度得啫？ 系 咯，系啊，但系咧，我想讲，我想讲咧，就俾你讲另外其他十大以外嗰啲之前咧，我想讲翻头先谢依涵少少嘅，你记唔记得咧？我哋香港咪有单一个空姐呢个软饭王嗰单案件嘅？ 记得记得，嗰、那个杀咗个荃湾 系啦，荃湾嗰单啊嘛，喺衣柜里边嗰个啊嘛。咁呢一單嘢裏邊咧，你有冇留意到咧？其實咧，嗰、那個女受害者咧，佢個樣貌咧係同謝依涵咧有某一部分相，我唔係話一樣樣啦、有部分相似， 係 啦。咁樣咧，我想講嘅特點咧就話咧，其實都係嗰句，唔係你殺人就係、是、人殺人， 哦啊、都有個相可以睇到。 如果謝依涵其實咧就似而家荃灣嗰個空姐啦、如果謝依涵佢唔殺人咧，話唔定佢係俾人殺。呢個係唔出奇嘅，即係喺佢面上面格裏邊，因為大家有啲嘢相似，但係只係唔似嘅地方就係謝依涵咧，佢嗰、那個佢嗰個國字面啊，佢嗰個方下巴，而嗰個空姐係冇呢樣嘢嘅。其他咧，佢上面嘅上庭咧，好都係相對係似嘅啲嘢。 咁啊，唔係好打算俾張相大家睇啦。如果你想睇咧，你就去俾199蚊喺咧呢個今季嘅東頭灣道99號，但係咁都唔夠好。 269蚊， 269 睇完东头，再睇无底深渊，再睇客似云来，跟住再睇翻东头，一路日日。 我哋啲鬼故就会拨去客似云来，其实呢个系我哋策略嚟嘅。 几好啊吓！我特登带翻呢单嘢出嚟睇你两个人。 系啊， 多谢你。咁头先你话，即系如果嗰个相系比较特别啦，咁就唔系人哋杀佢，就即系一个风险啦。 系啦，是打一样嘅啫。吓 咁嗱，我哋而家嚟紧睇呢个咧，台湾嘅，我哋之前讲呢个黄水清华大学 系啊 嘅黄水溶尸案啦， 台湾溶尸案啦， 系啦，台湾溶尸案，咁佢就用黄水呢个洪晓慧咧，廿零岁嘅啫，咁啊用黄水吓，因为佢系读化学嘅，咁啊就淋落嗰个佢个情敌嗰度，吓咁啊个情敌咧就俾佢整死咗啦，兼夹咧佢就。即系毁晒容啊！成条尸又毁烂晒， 好毒啊！好毒，好狠，好狠咯！ 喂，佢咁样打法，其实真系讲真，唔系佢死就 是但一个死噶啦， 是但一个死噶啦， 是但一个死噶啦， 系咯，系只不过佢咁啱可能打赢咗咁解嘅啫。 系啊，嗱，佢呢个相咧，而家戴咗副眼镜咧，就对眼睇唔真咧。一我知道有两张相嘅，一系有张咧样衰啲嘅，咁讲咗张样好啲先啦。 好 吓，咁呢一个相咧，会睇到一样嘢咧，就先睇个糖眉啦，个糖眉咧都可能咧人工加工过嘅吓。咁樣就 平 嘅，係好平嘅。跟住咧就你見到係其實都相對嗰堂眉咧，就眉頭位咧就係、是、比較係少啲眉毛 嘅。 係啊，反而調翻轉， 調翻 轉位少啲喎，係咯， 斷咗咁。 係啊，調翻轉嘅啊。咁樣呢種人咧，一句講曬，其實冇頭腦嘅。佢讀化學咧，嘥咗佢。 勁幼稚啊，做啲嘢。 佢有腦就唔會喺嗰度咁樣搞法啦。 幼稚到不得了啊！ 佢喺眉頭嗰度冇咗眼眉咧，根本就完全冇頭腦。啊，再加埋咧，即係唔好話我歧視，或者話佢樣咁豬嘅，其實真係豬嘅。啊，佢面型話咗咩？佢所謂豬咧，唔係話佢醜樣豬啊，係佢真係人頭豬咯。 係啊， 佢呢種面型啊， 即係懵咯。 佢咪懵啊？佢呢種人咧有狼子野心嘅，但係可惜咧，佢出唔到狼眼，出咗狗眼。啊，佢呢種係狗眼嚟嘅，呢種眼叫狗眼。 係咩？你真係上學上有狗眼。 係啦。咁啊，嗱，我一陣先評翻對眼咧，因為喺嗰張另外一張 樣衰啲眼清楚啲。 嗰張睇，因為冇戴眼鏡啊。咁而家就睇埋佢嗰個下巴，見到咧嗱。上庭中庭本来就正正方方嘅，突然间下低变咗一个三角形， 系啊， 突然间变咗一个三角形， 同埋个腮突咗出嚟咯。 咁嗱呢一种咁上嚟讲咧，就系、是其实咧严格嚟讲，我哋叫丑样先，真系叫丑样，又唔系踩佢。好啦，但系呢种丑样咧，往往咧大家睇电影都会睇到有啲哇好得意嘅，就系咧嗰啲黑店老闆娘咧就係咁嘅樣啊！有冇留意一下先？ 黑店老闆娘 係啊，嗰啲睇電影啊，睇嗰啲古裝啊，黑店老闆娘啊，通常咧都係咧長到咁樣嘅。咁其實呢一種人咧，佢有一種佢呢種咁人，佢思想簡單，但係咧就人心不足。其實佢本來咧係一種有，因為佢上面咧唔計下巴咧，佢人咧係一個富足嘅上嘅面型嚟嘅，但係下低突然間尖咗嘅時間咧啊，佢係唔滿足自己嗰個現狀。同埋咧就好勝好同人爭，佢亦都唔滿意人哋俾佢任何批評嘅呢一種面上人咧，佢唔中意人哋批評嘅任何嘢， 就即係唔受得唔襟鬧。 再睇下佢嘅嘴，根據呢張相咧，佢嘅嘴同我鼻係一樣闊嘅，有冇留意到啊？ 係啊，都相對好怪喎。 根據呢張相啊， 即係算係咪個嘴好細啊？ 我嘴細，我嘴細， 係啊， 再加埋咧，佢同我鼻咧係一樣大細 闊度嚇，咁會點啊？ 咁即係話咧， 好似好少人係咁嘅，多數個嘴係一定會大過個鼻。 咁呢一種人咧，就呢種咁嘅人咧，因為佢口同鼻咧係相等啊。咁佢嗰個價值好得意啊，佢價值咧就係要求人哋對佢都係相等。 哎呀， 咁啊！嗯， 佢要求啊，佢有一种内心嘅要求，我要人哋对我都系 我俾几多你，你就俾翻几多我。 但系明知道咧，其实佢好难要人哋俾到佢相等啊嘛。你去睇下佢样衰啲嗰张相啊，嗱呢张好明显嗰、那个颚骨咧就凸晒出嚟啦。 系 咁，亦都睇到咧嗰对眼咧系完全系混浊啦，系、啦。再睇到一样嘢咧，原来咧佢唔单止系颚骨凸出嚟，你见唔见成个下巴向前斜？ 系 系、哦、斜鞋 抽咯，即系。少少， 但系佢唔系真系佢个下巴短咯。你有冇留意啊？如果下巴长， 即系佢唔系兜咯， 佢下巴长斜出嚟就好少少。咁呢种惨啦，呢一种咧啊，我哋叫假马面。 系 啊，佢唔系真马面啊。啊，真马面都仲叫好啊。 即系神恩见嗰啲就马面。 系啦，真马面咧有机会有一样嘢咧就唔好嘅嘢带嚟咧，就可能会有啲叫做孤独终老真马面。但系假马面咧就惨啦。假馬面咧就會帶嚟一啲唔吉利啊呢個同埋叫做空叫做空叫做空多吉少係啦，空多吉少啊咁我頭先講過啦，唔係你殺人就人殺你啊呢種咁樣嘅情況咧，即係佢唔去殺咧就人殺咧，但係咧就點解變成佢殺人咧？變成佢殺佢相同價值啊嘛，佢個嘴同佢鼻一樣大啊嘛，價值相同啊嘛，跟住上翻對眼嗰度，佢對眼先出事啊嘛，佢對眼你試下揞住曬佢。佢所有鼻、所有額頭、所有嘢，淨係望對眼。你留意一下，真係咧好多狗嘅眼都係。你留意一下， 好似 係。啊，你即係評論兩樓，係喎，啲狗嘅眼都係咁樣。 咁即係有狗眼，我狗眼可能低，以為比喻啫。 真係狗，呢種係狗眼。 即係上學上真係有樣嘢叫 狗眼。有呢樣嗱，佢長得好就係狼眼。 嗯。 但係長得唔好咧，就變成狗眼。喂，狗同狼爭好遠喎，你明白一樣嘢？係、因為狼咧。佢有一個，我唔係話，我唔係貶低狗嗰、那個那個身份啊、我只不過 特性啫， 係個因為狼佢本身佢有一種組織能力、捕獵嘅天分，佢狼去打獵咧，大家都知道嘅，有 團隊， 有睇《狼圖騰》都知道，狼去打獵咧其實有曬計劃嘅，有智慧嘅啊，所以有人咧有好多民族都拜狼嘅，但係狗咧啊，佢就冇呢種咁嘅智慧嘅，要打獵。如果你話佢長狗眼。我心冇歪嘅，系冇問題嘅。因為好多狗都係善良噶嘛，明白？但係長狗眼，但係心歪喎。咁你慘啦！ 錯咗啦 ，配搭錯誤啊！係啊，你根本冇嗰種心歪嘅智慧，就行咗一條歪路啊！咁啊，嗰件事咪越行越錯咯，越行越歪咯。 如果睇翻佢嗰個案情，佢都似喎，即係佢最豬嘅地方就係佢爭緊嗰個咧，嗰條仔咧，其實本身有條女嘅， 本身就佢完全唔將佢兩個放喺眼內， 只不過係 SP 嚟嘅啫 ，sex player 嚟嘅啫。 咁玩認真， 咁跟住咧，仲要佢又買嘢俾條仔喎，貼仔喎，將啲錢貼仔喎。 咩啊？碌個情敵嘅卡嚟買嘢。 唔係佢已經唔夠錢就碌情敵，即係佢殺嗰個女仔。嗰、那個卡嚟到買嘢喎， 跟住仲要殺埋情敵， 係啊，所以係咪豬到我朋友？ 然之後仲諗住毀屍滅跡，就倒啲黃水落去，倒一半就走鬼咗去。 係啊， 點會人哋嘢咁樣鑑證唔到啊，大佬？ 即係好搞笑咯，成件嘢都 成件事係糊裏糊塗咁樣做出嚟。係 啦、 咁後嚟佢出咗獄就，因為佢坐唔係好多年嘅啫，都係啊，所以雖然係 咁又假釋啊， 哇！即係坐咗好少咋，咁跟住佢出到嚟咧，就要日日夜夜喺度咧，就係打稿啊，話説佢要還翻。钱俾个死者的家人啊，咁咧嚟到去赎罪啊，咁样而家就据闻啦，都即系改过自身啦，咁啦吓，咁啊喂， 希望佢改过自身啦。 仲有最后呢一个要睇一睇啦，吓 睇男定睇女啊？ 睇两个啦， 睇女啊。 咁不如讲少少讲案情啦。咁呢个左边嘅呢个男仔就系台湾嘅吓，一个台大啊嘅硕士啊，一个高材生啊，个名叫做张燕文啊。咁佢咧就因為咧呢個佢身邊嘅呢個女友啦嚇，咁就林佩珍啦，咁啊同佢想分手，咁跟住咧佢咧就睇唔開，然之後咧最初就用自殺嚟到威脅對方啊，想復合，但女方唔理佢咧，佢就咧當街咧攞住把菜刀咧斬人哋40多刀， 哇， 41刀， 啲鄭妹 斬死人 點斬得落㗎？ 但係呢個男仔喂睇落去都斯斯文文噃， 好味， 鼻好大喎，我覺得呢個男 啊條眉咧，我就明顯見到係 短好緊要喎， 好短喎，但個嘴又好大喎，呢個相係出咗咩事咧？而且塊面好長。 嗯，啊呢兩個先講個女先啦，女其實個樣係靚嘅， 係啊正妹 啊，但係可惜真係下巴太過短，下巴太過短咧，服太過薄咧，同埋佢又係咧耳仔咧又係啊。 好細喎， 生得唔靚， 耳仔又係唔靚咧。咁其實佢嘅腹好薄啦，咁樣即係俗語講嗰句紅顏薄命啦，冇辦法啊。就至於男嗰個咧，就啊呢個相咧，真係奇衰。 我哋之前咧差唔多接近兩集講嘅嘢，尤其是嗰啲眉咧，睇就知嗬。 係 好亂好散， 全部唔好嘅嘢， 又短咁啊嘛。 眉唔靚，眼唔靚啊。鼻大本來是一件好事嚟，但係咧，你睇佢鼻大得嚟咧，就好似俾人打腫咁啊！係 啊係啊，係 咪啊？ 即係唔 match 啊！即係好似 嗬，係啊，根本就呢個鼻唔適合喺呢一個啊喺呢塊面上面出現嘅，同埋你見佢笑得好陰濕。 佢嗱佢嗰個笑容咧，我正想講咧，就有少少小丑啊，即係好似 Batman 嗰個敵人個小丑個身前係啦，伸延咗落去啊， 多咗兩點啊，左右多咗兩點喺度嘅嗱，多咗兩點咧，其實咧點解會多咗兩點咧？就係佢嘅笑咧向內笑啊，咁其實呢種咧就係有心裏邊間笑，佢不自覺嘅，佢當佢笑嗰陣時候咧，就將兩邊啜咗入去，佢將兩邊嘅嘴角啜咗入去，佢啜咗入去之後咧，其實佢心裏邊咧就係一種奸笑啊，因為有陣時好得意啊，如果你好多電視劇啊電影做噶啊，一對情侶攬埋一齊嘅時間咧，大家好開心擁抱。你會見到咧，可能男嗰個咧攬住咗咧，因為佢見唔到塊面咧，佢就喺度陰陰嘴喺度奸笑，係咁樣噶嘛。但係即係呢條女又中啲 嗒到啦， 咁都俾我呃到 嘅。好啦，但係佢其實佢想做呢一樣嘢，但係冇佢。而家無奈佢並非係攬埋一齊啊嘛，如果攬埋一齊咧，佢見唔到個樣，佢可能真係奸笑嘅，戚起佢再奸笑。佢而家就將個嘴角啜咗入去，佢啜咗入去，其實呢種係一個奸笑嗰個表現，佢自己唔知㗎，佢自己完全唔知㗎。咁但係佢奸笑之後咧，其實咧佢心諗呢條呃，即係佢個感覺就係咁樣啦。係 啊，好似呃咗佢啊嘛。 咁啊，佢咁大個鼻唔使講個性，佢係性慾行好強，性慾行頭。佢所有嘢都係性行先嘅啦，我話你聽。 係。 啊，咁啊，因為佢鼻太過突出啦，咁啊耳仔唔靚都唔使講，嗰度而家冇個耳仔靚嘅，啊，從來見唔到佢耳仔靚嘅。佢個眉咧就真係慘啦，佢呢堂眉咧三尖八角，我唔知道用咩眉嚟形容佢啊。啊，只可以話俾你聽，佢中間有兩點，左右眉頭眉尾都散曬嘅，完全散曬嘅。嗱，頭先講過啦，你眉頭散嘅時間咧，你根本咧就冇諗清楚啲嘢，走去做啦。 思緒混亂啊嘛， 係咯。 咁啊，你啊眉尾散咧，就即係就係做得一半啦，就唔會完成得到啊。啊，因為你唔能夠貫徹始終啊嘛。佢就係中間嗰度得兩點，我哋啲咁樣叫我哋叫丞相眉啊。係 咪蠶蟲眉啊？ 佢又唔知蠶蟲咧就係打橫一條過嘅，打橫一條過咧就有啲波紋嘅，就係咁樣。佢中間咁樣得兩點，咁中間咧得兩點咧，嗱呢堂眉咧就叫做我哋完全我叫破眉嘅，佢破曬嘅，佢完全冇一樣嘢可以入到落去嘅局裏邊，而呢兩旁眉咧喺個眼睛上面點咗兩點嘅啫，又等於冇。有等於冇啊！佢好彩戴咗副眼鏡去修飾下，佢冇咗呢副眼鏡， 同埋有嗰啲佢嗰個眼鏡係變色嗰啲眼鏡嚟。 哦，係啊，呢個係嗰啲係啦，會見到光， 見到個 變 茶色噶嘛。 係啊，咁啊，佢而家咧，佢呢一種咁樣嘅相咧啊，如果冇咗副眼鏡咧，就仲有衰。佢呢種眼你對翻落去咧，其實咧相對其實係豆豉眼，相對啊 咩眼啊？豆豉 眼嚟㗎，相對。因為佢塊面係好長噶嘛，咁再加埋呢對豆豉眼咧就好特別噶。佢呢對眼，你大對即係大家睇唔睇到？佢呢對眼咧，你見唔見到啊？你自己睇到啲咩？ 對眼 係啊， 對眼有咩問題啊？好嗱，對稱喎，今次見到佢係 呢個對稱，呢個對稱 有咩問題啊？ 係 又唔係下三百啊？ 睇唔睇到？ 睇唔到？ 係 咪個卧蠶啊？唔係啊？ 唔 算啦。 唔係。 看不到喎， 佢呢種眼咧，你見唔見到佢係雖然佢而家望緊鏡頭影相，但係對眼咧，其實咧，你會感覺到係定咗中間。嗱，呢種眼咧，話咧，呢種同頭先講醉眼咧有少少關係，佢唔係醉，佢呢種我哋叫做咧呆眼， 呆眼啊， 呆啊， 咁佢對眼好似定咗中間咁樣嘅，我感覺上即係話唔係我影相嘅定住啦，望住個鏡頭啦。但 係 佢 都係嘅咩？ 佢唔同嘅，你望到佢嗰種神采，你見唔見到？ 即係眼定定嗰只。 係啦，啊，咁樣啲 凝視住你咁樣。 呢一種人咧，其實咧，佢會諗一啲你諗唔到嘅嘢，佢往往咧就會別出心面，佢氹女仔係可以好叻嘅，佢會諗一啲你完全諗唔到嘢嚇。咁啊，再加埋佢本身係單眼皮嚇，咁啊單眼皮嘅人咧係好得意嘅。雙眼皮人咧就熱情啲嘅，但係單眼皮人咧係精明啲嘅，相對。咁佢一對佢有一對咁樣嘅單眼皮，精明嘅單眼皮，但係咧就配咗一對咁嘅呆視嘅眼咧。咁啊，即係話聽嚟咯，啊，佢個人精明得嚟，其實咧佢會好細密去計劃某一啲嘢。咁呢個細密就慘啦，佢藏咗心裏邊，你睇唔到佢做啲咩嘢。呢个就系佢个嗱，咁样我额头睇唔到啦，因为佢俾头发遮住咗啦。咁啊，头发咧就佢呢个头发就睇先啊，睇低少少。头发亦都冇乜嘢，因为头发相对 其实超怪佢发型，我觉得。 唔系呢个发型怪，唔好讲呢发型师嘅问题啫。 系啦，只耳都系细啊。 即系佢唔同。我头先讲咗咁多个咧，最有问题嗰个发型都系讲紧系阿林国伟嘅发型。 系嗱，咁今日咧就1月14日我哋录音啦，但系其实咧我哋出街嘅时候咧就过几日啦。咁咁啱得咁巧咧，其实佢呢单案咧就1月15日宣判嘅，所以咧到出街嘅时候咧。就呢一集，大家而家見到我哋嘅時候咧，佢應該已經有咗個宣判啦。判乜嘢咧？就真係睇怕都哇，當街咁樣劈嘅話，即係 咁樣係咪應該好證據確鑿得好緊要？仲要 41度，41.1度，41.7度， 係咯，四十七度。 點斬47度啊，大佬黐線嘅咩？真係 有時唔覺嘅，有陣時佢斬起上嚟嗰陣時候咧，佢唔會數住噶嘛，41、42、43咁數噶。 咁但 係 佢就有求呢、這個想揾呢個精神報告嚟到去。辯護的 是但其實呢他、精神是有些問題的、他本身因為剛才說過他剛才那個呆眼呢、是將他自己的內心反映了出來的、但是沒辦法的因為剛才說過他的嘴笑的時間呢他人呢其實 是叫做艱險一啲嘅，咁啊艱險得啲嘅時間，再加埋佢嗰個精神，佢根本狀況就唔係好嘅，即係喺嗰種眼神上面睇啊，佢狀況唔係好嘅，咁佢好容易就做咗一啲咧，佢思緒諗唔到嘅嘢，佢做出嚟，加埋佢被大主導咗佢啊， 真係，所以係咪好醜命生成咧？你話 嘥料啦， 唔係咁啊，最緊要如果樣咧平均對稱咧，頭先開我哋上一集已經開始已經講就話咧。1%嘅人咧就係大富大貴人啦，4%人咧就係呢啲咁樣嘅呢啲咁嘅殺人犯或者被殺人啊，或者係啲好兜踎嘅人啦。大部分人都係嗰95% 人，所以大部分人咧都係眼耳口鼻對稱。 真係叻啊！舉股往首尾呼應嚟到去 round up 呢一集。咁我唯有話慶幸我哋係90%。 我哋就慶幸就嗰95%。 係，或者做唔到嗰1%啊，算啦，做翻啲 好難講嘅， 平庸啲， 有機會嘅。 好啊，咁啊，節目結束前咧，送只歌俾大家，就鄭秀文嘅《罪與罰》啊，我哋下集再見， 拜 拜。只想靠你，磨练更显你一个你，多反死你对人对己已反感激。我的路是不是走到尽头，依靠毒品让我有一刹自由，望着块镜见到自己越来越瘦，在这个社会我只感到越退越后，望天打卦感觉可怕，可不可以将我躯体立刻火化，现实社会我再没能力招架，我放弃自己神会宽恕我吗？人生为乜生存好迷失，为金钱逼供我失魂，明你改变本质，再不记得自己有乜原则，见一日过一日，直至我的末日，我继续沉溺漫无目的，负面的思想永远脑内充斥，是抑郁定压抑我不识，这张纸可能会是我最后的笔迹。谁惩罚过你，怎么谁投诉气，谁逼你认错担起负恨石碑，谁原谅过你，可否牢牢铭记，从宽恕入面见真理。我们是这一出戏的主角。